一宿十四个星辰之名写系嘛？主啊，好感谢你，感谢你可以使到我哋藉着你嘅名聚喺一齐，用我哋嘅心去跟随你，聆听你嘅教导，亦都感谢你保守我哋，希望藉着你嘅力量，使到我哋走呢一条信仰嘅路，可以因住你嘅圣言引导，我哋可以全心全意咁样去成行你嘅旨意，以上系奉主耶稣之名而求，阿妈。 好，今日咧就我哋去第四章，咁啊讲第四章咧，主要咧讲耶稣基督嘅准备传教工作。咁一開始就即係講手揸問題啦，跟住咧繼續講。 我 miss 咗個禮拜咩？ 第三章。 應該係第三 章。睇下先。 miss 咗 個手揸問題。係喎，第三章添喎，我唔記得太快。 太開心。 太開心啊！咁啊第三章，不過點解我走去諗到第四章嘅？ 第四章。 OK， 咁第三章咧就係、是、上次已經講咗噶啦，咁主要講約翰嘅工作，約翰對猶太人嗰種對話啊嘛。咁我哋讀一讀呢章先，第一次去到讀曬一幅出嚟，睇下邊個我讀。 我讀啦。 好啊。约翰讲道施洗，那时使者约翰出现在犹大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人便是那藉以撒以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约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物。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大、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见到许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特提塞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以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倒入火中。我灌言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的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他的簸箕已在他手中，他要扬正自己的禾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那时耶稣从由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为他受的洗，但约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就我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善与完胜全义。於是約翰就容許了他。耶穌受洗後，立時從水裡出來， 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了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来，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从 上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咁呢度係讲緊约翰嘅使命。咁马窦呢就係、是、嚟到呢度呢係想讲咩，想讲就係、是、耶稣基督准备传教工作。咁准备传教工作呢就係、是、有一个约翰为佢开呢、这个开始呢个准备嘅道路。咁当然佢马窦一开始呢就讲那时，即係好似嗰个段落。由上高第二章至第三章之间呢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使者约翰出现的在犹大旷野里面宣讲什么什么什么。旧约约翰可以说是旧约所有先知的代言人。以前很多先知讲了很多东西，其实讲很多东西里面呢一直都是强调话给啲天主选民听，你哋要点点点点生活啊，要服从上主。咁直至到佢哋又反叛又离开，咁上主又派使者嚟到，即先知警告佢哋，邀请佢哋翻嚟。咁直至到最后咧，约翰系旧约最后嗰位先知啊，约翰之后就冇啦。咁当然我哋即系耶稣系新约嘅年代啦，要可以话。咁所以约翰咧系旧约时代嘅最后嘅先知，系边个代言人？佢係繼承厄利亞嘅一個使命。點解為繼承厄利亞嘅使命呢？咁我哋要睇一睇，即係陣間睇得個章節嚇。因為佢約翰或者話佢先知所要講嘅厄利亞曾經宣講嘅，或者係約翰自己講嘅咧，你哋就算作為選民係唔夠啊，你哋仲需要歸依。換句話嚟講咧，選民係一個。变成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实际的跟天主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生活。本来有身份是一个关系的，但是没有一个实质。归依生活，即是要选民归依呢，悔改呢，才是一个实际的生活行动来的。咁所以耶稣基督呢，约翰使者呢就准备这些选民呢回归天主，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来临，使他们能够去不单止是接受这个来宣讲福音的宣讲，接受他的信息，真是生活按照他的教导呢，那个悔改的生活。那我就说他怎么继承厄利亚的使命呢？我们看一看列王纪下篇，列王纪下篇第四章十七节，大家列下，列下嗰个字。第四章第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 列 喺撒母耳记上下之后嘅第四章十七节。对不起，我应该讲咩？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呢，我们看到他那里那句很特简单的说话，就是什么呢？如果看前面呢，就很容易了解这一句说话的讲了。前面就是第五节开始，使者回来见了君王哈哈齐雅，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啊？他们回答说：有一个人迎上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打发你们来到那个君王，对他说：上主这样说，你派去 你派人去请求问厄克隆的神巴尔则布，巴尔则布布，难道这里在以色列没有天主吗？为这个缘故呢，你再不能够由你所上的床下来，你一定要死。光华就问他们说，形象你们而且告诉你们这些说话的是怎样的人呢？一个人呢，他们就回答说，是一个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的人。光华就说，这个人是提示会人家的人。听着，他那个服装在这里讲的就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就是说我说了，所以说约翰呢是亚利亚的一个继承，即亚利亚使命的人。当时这个亚利亚他说给即警部这个归王，喂，我们有上主，为什么不问上主，你问人家的一个偶像邪神呢？所以上主呢就有点嬲怒，就说你上得床到得地，就是一个动作啦。我们又之后讲第四章十七节呢，其实是讲马窦福音本身的第四章第十七节。如果你看一看马窦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呢，你会看到会多一些东西。第四章十七节就什么呢？就是其实下面那章呢，就从那时起耶稣宣讲，开始宣讲话你要悔改，因为天主的国临近了。所以在这里呢，前面约翰宣讲呢，讲咩呢？你哋悔改，因为天国临近啦。啊，同后面所讲嘅系同一个信息，但系约翰咧系出嚟呢啲人去接受耶稣基督。咁啊，佢呢个人，即系再讲咧，讲翻转头就系第三次就系讲呢个人，呢个人系边个咧？就系讲约翰啦。就系、是、嗰个藉着于对唔住，呢个人就系、是、约翰所宣讲嗰个人。 耶稣 基督。这个人就是那个藉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对不起，你应该是那个约翰。在那里有抗议者的呼声，你们应该预备上主的路，收集的途径。那就是就说那个约翰形容他在犹太抗议里面宣讲，讲话你们悔改出来，那究竟是谁呢？那就是其实以赛亚曾经预言过的。那以赛亚哪个预言呢？就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曾经讲过的，如果我们要查翻咧，我查个伊字咧，四十咧，伊四十第三字， 四十第三字， 就保證咗下嚟，有一個呼聲喊說：你哋要喺曠野裏面預備上主嘅道路，喺荒原中為佢哋為我哋嘅天主修平一條範道。一切山高要填滿，一切山谷要斬平，完全同福音所講嘅説話咧係好即係貼切嘅説話。為咗福音就用翻以賽亞先知所宣講嘅説話咧嚟到去講呢個使者做嘅事。所以好清楚呢，就是约翰不单止为耶稣在旧约里面曾经预言过将来要出现的救世主，连这个先驱约翰呢，原来旧约都讲过的、所以呢使到这个、救世主的出现呢是更加明显是这个人了、然后就他说这个约翰是怎样呢？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好像先读的一样啦。第一章第八节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物，即是说他的生活是怎样呢？大家知道蝗虫野物东东啦，是不是？即是中国人都吃蝗虫啦。 在沙漠边的都挺有风格的。 啊？ 佢呢度佢系边度抗嘅啫嘛，系冇话三个系，佢要先有蜂蜜啊，有花啊嘛，系咪？我都难啲人抗。咁啊，我唔知嗰啲蝗虫其实系可能食嗰啲咩蜜蜂嗰个咩啊，啱啱变成未变蜜蜂，即系未有翼之前啊，唔知道你有冇食过啊？我食過，我啊食過啦。嚇，我唔係要看多，我都食過。即係係咩咧？係嗰啲蜜蜂就係咪蛹啊？即係其實如果睇嘢，好似嗰啲蝴蝶有個蛹咁嚇，但佢冇毛冇性嘅，咁係一條咁大大粒嘅，係蟲嚟嘅，喺嗰個豆蜂竇裏邊，即係你知六角形啊嘛，一條一條咁樣。甜嘅喎， 你記唔記得？上次我哋喺呢度整個蜜蜂豆啊，就係咁啊！哇，幾多啊？打死佢嘅時候係蟲嚟㗎，係。 佢係喇叭。 仲唔係英文嘅？ 咁即係我食過，我細個時候我記得，咁啊真係甜嘅。咁我預看嘅就係食呢啲咁嘅蝗蟲啊。嗰個時候，耶路撒冷全猶大同埋全約旦河嘅一大嘅人。都出嚟到嗰度去承認自己罪過，並在約旦河做佢接受佢嘅洗禮。因為佢就宣告話：你哋要悔改，因為天國臨近啦。咁你知道十天主嘅選民其實好多都係期待緊救世主嘅來臨。咁聽到佢講呢個説話，聽到咁嘅邀請，特別話叫佢悔改咧，咁所以咧都嚟到嗰度。嗱，老百姓咧其實真係好唔同，可能老百姓有一種謙卑啦，一種即係冇得自恥啦嚇。一種態度容易去接納先知的說話或者是上主使者的說話，所以他們呢就從不同的地方，由耶路撒冷去啊，由全個猶大去啊，全個約旦河一帶的人呢都去到那裡承認自己的罪過，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領洗小朋友受洗可能是一個行動標記的，但是承不承認自己的罪過是一個內心的事來的，人哋睇唔到噶，但系佢呢度咧就講出咗我哋承認自己罪，所以咧去接受約翰嘅洗禮。 我想問一個問題，好奇妙。嗱，嗰陣時咁嘅地方，佢咁嘅年紀，又話係耶穌嘅親戚，表兄弟姊妹乜都好啦嚇。咁一扎人，耶穌有一扎人跟住耶穌，呢度一扎人要跟住約翰。我肯定我第三、第四堆人，係咯。咁佢哋點樣會分別？邊個係真嘅救世主，定係喺邊度講得好啦？咁樣 係啲靚個問翻你。 約翰嗰啲下咧，我問啊，佢冇開頭，佢哋唔知㗎。連約翰自己嘅門徒啊，嚇都要 過嚟先啊， 做監啲， 冇監啲。 佢話即係將約翰被監禁之後，佢好似今日剔，唔知啊，佢喺呢度講，抑或喺後邊講？若冇嗰種更加明顯啲嚇，派嗰啲兩個門徒去問。究竟你是不是照你那個？那耶穌的答案是什麼？是的，耶穌沒有說我是不是，他用回舊約的一個證明，一個預告，盲的看到，啞的說話，跛的識行路，那你說是不是呢？你自己決定，你信不信，知不知？所以呢，就當然你說假的那個想法就是都很正常的想法，話約翰有招收門徒，可能那些法利西人都有招收門徒，那些經師都有招收門徒，但是他們是不是救世主呢？我想那些人不會即是蒙查到呢，第一他們沒有自稱為我是救世主，就算經師或者法利西人的領袖呢，他們不夠膽稱說我是救世主、okay? 耶穌都沒有說到明白在這裡，而是約翰就有一個其實是一個啟示，特別呢當他幫耶穌受洗的時候，天開了，有聲音說、這個呢就是約翰領會的一個 message， 耶穌是誰。所以他其實他這個好像 confirmation 一樣，就是快兩個你去問的時候呢，其實使他自己更加安心，我做事我要做的事呢做完了，因為我唯一的工作是什麼？是預備救世主的來臨嘛。那預備來臨了，我還有什麼用？沒用啦，我完了我的工作了嘛，是吧？ 果大家是親戚的話，應該派兩個卧底去咧。 卧底，佢冇出嚟揾佢去問啫嘛。 我知係，一齊長大啦，年紀兩個一樣。 唔係，佢大啲，佢表哥嘛， 但佢未必一齊生活 喎。係啊，兩個食屎噶，兩個 去咗埃及啊嘛。 係啊，跟住又翻翻嚟，所以唔係啊，係好遠嗰度嘅地方。 就算嗱，就算唔好講埃及嗰片路咧，一個納扎力生活係嘛？佢話後來咧就稱為加利利亞人啦，係嘛？嗰個生活一個咧，約翰咧喺另一個城市生活。啊，我哋今日睇就話好近啫。但當時嚟講好遠嘅喎，我哋由納扎勒坐巴士去約翰嗰個家鄉咧，都坐成幾架車啊，成個鐘頭車嘅喎。 講起行路仲更加更加 慢，所以你話熟唔熟咧？我唔知佢有幾熟啦。啊，可以即係約翰或者耶穌或者約翰都知道有個表哥有個表弟嘅，係咪？ 我嗰時聽神父講，唔知你有冇喺聖堂嗰度佢講到嗰時咧，我唔記得係中文聖堂定係第一間聖堂。佢可能約翰覺得佢心目中嗰、那個救世主唔係咁，所以咧佢即係好似仲未睇清楚，所以佢就派人去問你係。即係佢可能佢個意念中即係好似其他猶太人講咁話佢係一個好光榮嘅即係好似一個君王咁出現嘅，唔係好似你而家。好似都係平民咁，都係有啲實力，但係就冇話好似君王咁去統治呢個地方。所以嗰個神父就係咁 解。我諗嗰日可能讀《約望福音》嗯，由於讀《約望福音》咧，嗰段咧就會令人咁樣理解法，咁樣睇法。但係喺呢個福音咧就好唔同，因為《約望福音》咧冇講及耶穌領洗嗰個問題。 佢四個聖使咧，對於聖約翰嗰個身份、使者身份，都有少少唔同嘅睇法。 約望福音嗰個記載有關約翰個身份咧，冇對公福音係咁明顯嘅。佢只不過話約翰嘅見證啫，佢有講啦，約翰嘅見證。咁嗱，呢度咧就講到即係佢哋承認自己嘅罪過啦，去接受洗禮啦。所以洗禮係一個行動，去表達自己內心嘅意願、那個悔改嗰、那個心態。佢係用一個水洗喺河裏邊，咁我哋自己喺圖像都見過啦嚇。即係其實差唔多，因為我哋當我哋去約翰河嘅時候咧，都係我唔知道耶穌約翰施洗為啲人施洗喺邊一橛。我哋去耶路撒冷睇嘅時候咧，嗰橛嘅河咧就認真，即係唔好啦，啲水嚇。即係會有啲污濁啊！咁因為佢可能整嚟俾人朝聖喺嗰度做，即係重宣洗禮嘅事嘅。有啲基督教嗰啲都係咁嘅，咁重宣我唔知啊。總之就係嗰度咁樣做法，咁啲水就 而家好似話禁止啊嘛，因為太污糟啊。 佢哋上次影相俾人行落去食急嗰度。 係啊，係啊，係啊，嗰度特別起俾人去做嗰樣嘢，就污糟。咁其實約翰好長嘅，只不過係嗰橛。咁但係約翰係咪嗰度咧？我唔知嚇。佢咧呢個約翰咧就見到好多法利西人同埋撒杜塞人嚟到受佢洗。咁啊，法利西同埋撒杜塞，我哋提過啦，佢係猶太人裏邊嘅兩個其中兩個派別。佢兩個派別最重要嘅明顯嘅一個分別咧，一個就係相信復活。死後嘅復活，一個就唔相信復活，呢個係佢哋最大嘅一個分歧點。佢哋都嚟到受約翰嘅洗咧，咁約翰咧就對佢哋話：毒蛇嘅種類，誰指教你哋逃避即將嚟臨嘅憤怒咧？點解即係約翰會講呢啲説話咧？本嚟就話你。你哋嚟天國嚟臨啦，你哋悔改啦嚇，咁跟住有好多人嚟，因為承認自己係罪過，就喺裏邊河受洗。咁而見到其他呢個法利西人同埋撒利西人都嚟受佢嘅洗，反為咧，俾佢咁樣講咧，有冇諗個腦嘅之中有冇諗過啲問題？ 諗呢啲僆仔，即係仲樣。受啊，屎屎啊，約翰， 受洗。 其他有冇其他諗法？其實咧，即係約翰咧，都可以話佢係引用咧舊約嘅一個背景，因為呢啲人咧冇個真正悔改嘅心，佢哋你都聽過啦嚇，呢啲係法利賽人，係聽意思咩啊？有表面功夫，冇實際嘅生活嚇。咁所以就話毒蛇嘅種類，點解係毒蛇咧？我以為高人佢哋喺呢度紅人嘅，點解毒蛇？係啊，點解用毒蛇咧？当我魔鬼的化身啊，蛇魔鬼化身啊，就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天主的愤怒，天主就说你们不会那就会愤怒嘛，那你们逃避，谁教你逃避这个愤怒呢？即是好像讲了一样东西，就是说指出了他们那个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下低那句好重要，他说这样啊，就结悔改相似的果实啦，即如果你们真正悔改，你们来受洗，你们不要只受洗就算数啊，你们要结相似的果实，你们有所行动，必须有所改变，你们的有所表现，如果不是你们说什么即是所谓悔改，没意思，是不是？咁我即係話，佢都有一個背景咧，就係、是、以撒耶先知書五十九章，喺第，睇先，應該本嚟第五節嘅，可以睇前少少，因為第五節一節五少咧，就有時可能未必睇到多啲思想嚇。五十九章，我哋可以咧睇前少少咧，就係、是、第一節開始咧嚇，以撒耶先知書2:59-1:5，看啦，並非上主嘅手短小而不能施救。并非他的耳朵沉重而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肯俯听你们，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的手指沾满了罪恶，你们的口唇说了谎话谎言，你们的舌头吐出了恶言。Okay， 前面的背景咁咯喎。没有人按正义起诉，没有人照公正行审，都依赖虚无，讲说空话，孕育着诡诈，产生邪恶。咁等住咩咧？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他们所纺织的是蜘蛛的网。谁吃了这些蛋，必定要死。蛋若破了，出来的是毒蛇。屍體的毒蛇，所以即係其實係一個你哋嘅傳統一路都係咁敗壞。如果你唔真正悔改、生活改變以行動嚟到去配合咧，或者話你哋唔結相稱悔改相稱嘅果實咧，你點樣逃避到天主嘅憤怒咧？即係要咁樣睇法。 啊，我有個問題喎。譬如佢呢度話啲法利塞人同埋撒杜塞人都嚟受洗啊！法利塞人啊，即係可能容易啲明啦，因為你只係講唔做啊嘛，係咪？咁啊，所以有人話：哎呀，受洗喎，你即係要悔改去受洗，咁佢就走去做啦。即係點啊？係咁以做樣咁走去做。咁但係佢話連撒杜塞人都嚟，咁其實撒杜塞人係唔係都好似法利塞人咁，即係淨係講唔做嘅？ 我冇留意佢哋嘅生活同埋所宣講嘅、所相信嘅一個表現， 我哋知道就話喺佢哋嘅支派，即係咩黨所謂黨派裏邊咧，以色列人係最認真嘅，最認真呢個佢嘅宗教生活嘅。咁而撒杜塞人咧，我哋知道就係話佢哋對耶穌咧，其實都唔係好正話，就知道呢樣嘢。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佢哋即係依恃住自己所有嘅嘢。而冇真正到改變自己嘅態度，而去以致到佢要接納救主嘅來臨。雖然舊約已經先至講得好清楚，救主嚟臨係點點點嘅，咁而家呢個救主咧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嚟咗，但佢哋冇接納到。即係我只能夠咁樣理解。咁咧，佢話你哋自己不要思念說，我們有阿巴郎為父，我給你們說。天主从这些石头给阿巴郎兴起子孙来。耶稣其实在我们刚才都讲过，就是这些人就是自此，就是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阿巴郎子孙。那这里就说 天主能够由石头里面为阿巴郎兴起子孙，所以你这么巴闭的。如果天主要啊，啲石頭都變成人，所以你哋嗰個價值唔係在於因為有阿巴郎為父。咁即係話講耶穌都講過呢個説話咧，就係咩咧？當佢哋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耶穌入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嗰啲人咪唱歌嘅，學生啊，於是高處天，咁啊啲法利賽人話：，快啲叫佢唔好咁做啦咪，嗰啲佢再唔唱歌啊！石頭都嚇、都會出聲，係咪？咁啊，約翰咧就繼續警告呢啲所謂虛有其表嘅人咧。苦子要放喺樹根上，凡結好果子嘅樹，必然砍下投入火中。其實呢一句説話就同上高嘅説話一樣咧，即係以相稱嘅果實，即係唔係咩樹就結咩果子。酸的就結酸的，甜的就結甜的、或者說檸檬就不會生橙出來的，是不是？所以如果這棵樹不結好果子的，就會被人砍低，砍低做什麼呢？當柴燒咯、我固然用水洗你們呢，是為了洗你們悔改，為洗你們悔改，當然那個含義呢就好像洗了才是悔改，其實就不是、你有悔改的心，然後接受洗禮，約翰的洗禮，那藉著這個洗禮呢去堅強自己的信念，日後過一個更新的生活。那大家在慕道的時候都聽過，就洗禮的水的意義啦，洗乾淨啦，從新生活水有個生命的源流。當然約翰的洗禮和耶穌的洗禮不同、約翰那個是一個悔罪的洗禮，不是一個赦罪的洗禮。那個悔罪等不等於赦罪呢？不等同，悔罪是你個人，赦罪是天主。那當然耶穌的洗禮更加進一步呢，就是聖神的洗禮，是一個新生命、咁話我固然用水洗你哋，洗或洗你哋悔改，但係喺我以後嚟嘅嗰一位比我更強，我連提佢嘅鞋亦都唔堪當，佢要聖神及火洗你哋。我哋中國都識講呢句説，即係都有講呢句説話啦，係嘛？即係跟你玩鞋，都係，即係其實即係都唔堪當係嘛？即係話你。陪太啲讀書咧，就咁幫佢抽個書籃啦。但係呢個跟佢玩鞋，即係僕人嘅啫、但係咧，佢都唔堪當喎嚇。咁、嗰個人點咧？佢比我更強。喺我之後嚟，佢咧嘅洗禮更勁啊，更犀利，就是、以聖神和火洗你哋。火嗱、我哋有個即係有時要想像嘅咩？若果怎樣洗啊？其實所有的意思就是第一聖神，聖神這個火是個形象降臨。第二就是火 我哋知道有啲燒，有啲要消毒，用火消毒嘅話，我哋嗰啲咩針戒咩刀啊，用火燒過咁啊，即係一個消毒嘅作用。所以呢個火咧就係一個乾淨，有乾淨嘅含義。啊，呢啲垃圾即係發霉發臭，燒咗佢啦。燒完之後咧，嗰啲咁嘅臭氣啊、霉嘢，即係可以冇咗。那個意義就喺呢度啦，更新嘅意思。所以約翰的目的咧，就是要準備選民去接受，啊，接受比他更強的那一位。約翰不是要那些來接受他洗禮的人咧歸向自己，而是準備這些人咧去歸向耶穌基督，接納耶穌基督。耶穌的宣講，不單止話宣講天，好像前面所講天國來臨啊。即係喺後邊咧，耶穌都會一樣講啲咁嘅説話啦嚇。佢亦都使呢個天國臨現，就係、是、藉住佢嘅臨現咧，使呢個天國臨現。咁點樣臨現法呢？就係、是、當佢去執行天主嘅旨意嘅時候，去承行天主嘅旨意嘅時候咧，咁呢個即就係話天國嘅臨現喺眼前。因為天國咩啊？天國我哋知道如果喺舊約呢個先知書裏邊預言，即係以上嘅先知書預言嘅天國係點咧？大家係好平和生活啊，所以然後又雅嘅講到啊嗰啲咁嘅主題嘅預言嘅説話咧。咁耶穌當佢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咪將嗰個天國具體咁俾人睇到出現咯，係咪？因為耶穌按照天主嘅旨意嚟到去實踐。佢嘅波機，呢個佢咧就係、是、其實係天主嘅波機咧嚇，即係大家知唔知道喺農村咧？即係將嗰啲禾啦，有啲係有谷粒嘅，有啲咧真係得個殼嘅啫。咁點會分開嘅咧？咁有啲係用啲封櫃啦，上嗰啲米有一啲谷粒擺落嚟呢個攪，咁啊就打封，咁啊輕冇米嘅咪輕飄飄咪出咗去啦。咁啊有米嘅咪實重咧落咗去啦嚇。呢個係個所謂封櫃嘅，但係冇封櫃點咧？就靠嗰個波機。靠啲風吹啊，要開把電風扇嚇咁嚟倒落去，咁啊輕嗰啲冇米嗰啲咧嘅谷咧，就吹咗嘅啦。呢個就係、是、著熟波機喺佢手上，佢要揚正自己嘅和像，意思就係呢度啦。將佢個麥粒收喺谷倉裏邊，至於糠秕咧，所謂糠秕就係嗰啲冇米嘅冇麥粒實在嘢嘅一啲殼嚟嘅啫，就要用不滅嘅火焚燒。咁有啲殼冇乜用，無論即係已經以前第一批就坐定啦，係咪燒咗佢做皮咯咁樣？嗰個時候咧，又呢度又那時咯，有一個段落咯，完咗一個段落。